古巴的《格拉玛报》最近发表一篇文章，指出美国盗用联合国安理会名义，百般策划惩罚不屈服于美帝国主义者而坚持抵抗的古巴、朝鲜和伊朗，并表示责难美国别有居心，利用人权和联合国追随美国。